关云长， 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邓九如跟江凡他们俩在屋子里边这么一听，隔壁那屋哥俩还有跟那个店小二嚷嚷开了，说他们那屋闹鬼，说的这个玄乎呀，就说这个蜡烛这火苗啊，一会儿的功夫腾加蓝色，有一尺多高，随着呢往下这么一缩，就跟那个枣核那么一点儿。接着呀、啊、这八仙桌底下就出来鬼了，这个脑袋就跟车轮那么大呀，别提多吓人了。小二一再跟他们说，你们胡说八道啊，是你们看差了眼了是怎么着，我们这个店房这么干净，你怎么说闹鬼呀、啊，你要是这么一嚷嚷的话，以后谁还敢住我们这个店呢？这不诚信搅我们买卖吗？这哥俩不依不饶的，你们这个店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了吗？要不然怎么会闹鬼呢？越嚷嚷声音越高啊，越嚷嚷嗓门越大。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全都起来了。邓九如心中暗想，我得看看，有鬼背不住，这里边就有冤情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得个水落石出。两个人一推房间的门出来了，过来问了问怎么回事啊，嚷嚷什么呀。这哥俩就把这情况跟你说，小二一再讲他们看差了眼了，我们这儿从来就没闹过鬼，他们俩也不是新住这个店，以前闹过鬼吗？这俩说那我们不管，反正刚才我们看见了，这房子我们不住了，退我们房钱。邓九如在旁边微微一笑说，二位你们也别嚷嚷了，这么好不好，咱们换换房间，不是这儿闹鬼吗？哎，你们哥俩呀搬到我们那房间住去，我们两个人呢搬到你们这屋里来，我倒要看一看是不是真闹鬼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弄得店小二挺不好意思的，哎呦客官，你看让我这么办事，不不，就按我说的办，这哥俩看怎么样啊？那杨德福杨德禄哥俩互相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那行，您要是愿意换您可就换，我有话可跟您说明白了，这屋子里边可确实是闹鬼，放心吧，有鬼我也不怕。既然这样你们两家都愿意，那你们就换吧。江凡就拿着他们的东西往这屋搬，那哥俩呢就把这个大圆笼啊抬起来又往那屋搬，都搬干净了，两边就算换了房了。小二跟着也进来了，邓九如这么一看，这个房间跟他那个房间一样，都是两间屋子，有个里外间，外间屋呢这有张桌子，那儿呢有张床，桌子旁边呢有这么两把柳木的椅子，里间屋门口这挂着门帘，撩开门帘到里边这么一看，仍然是有床，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个炕桌，另外对面有个八仙桌，八仙桌子上面呢有这个灯，有这茶壶茶碗茶盘子，有这些东西吧。把东西安置完了之后，小二告诉他们，您放心睡觉，这俩看差了眼了，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，这俩人真是，这不是闹事儿吗？好好好，我们安心啊，你也走吧，好好好，我回去睡觉去了。小二走了，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来到屋子里边，再想睡觉也睡不着了。邓九如心里有事儿啊，就从那个包袱里边翻了翻找了找，拿出这么一本书来，也没带别的书，就是带了本《论语》。他呢拿着《论语》在这儿这么一看，有道是啊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嘛。正看着书呢，再一瞅这个江凡呐，就在这个里间屋门口这儿这么一站，这手啊攥着刀把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的，就盯着个八仙桌的底下。邓九如乐了，江大哥，太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 虽然说在外边，是不是？咱们还立什么规矩呀？你啊，愿意睡，上外间屋睡去；不愿意睡觉呢，你啊，哎，就在椅子那儿坐着。不不不，太爷，我得好好看看。嗨，坐下坐下，啊，这儿没有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有鬼，我也不害怕。心中无鬼，哪来的鬼呢？是不是？放心吧。两个人呢，这正说着话呢，就听到门外边咣当咣当咣当，还有人咣当这门。相反，钻刀板插楞，把这钢刀给拽出来了，来到门前，猛的就把这门这么一拽。倒好啊，外边这人差点栽进来，一瞅是谁啊？不是别人，就是那哥俩里边那弟弟，名字叫做杨德禄，他进来了。江南当时就是一愣，哎，你过来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过来看看，我不放心呐。您看啊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们哥俩可不是累悬，确实是有鬼。你们来到这屋这么长时间了，那火苗有变化吗？没什么变化呀，不可能。怎么能没有变化呢？你们还得小心为妙，是不是？咱们可都是住店的，哎，互相得关照关照。说着话，这人也不客气。这杨德禄啊，从外间屋走到里间屋，就来到八仙桌子这儿。嘿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嘿，这火苗瞅着啊，啊，还真没事。正说着呢，眼瞅这灯火苗啊，立刻就燃起来了，紧跟着蹭蹭蹭蹭蹭窜起来啊，这就有这么一尺多高。江凡拿着钢刀在旁边这么一站，瞪着眼睛就瞅着。邓九如呢，把书也往旁边这么一撂，看着火苗，嗨，说也怪，一会儿功夫，眼瞅着火苗一点一点往下缩，就缩成跟枣核似的。紧跟着就觉得八仙桌子底下这一下啊，有火光还有浓烟。哎呦，眼瞅着这杨德禄啊，阿切打了个踢粉，就在地下来回转这么两圈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。随着他呀胳膊腿伸了伸，往起一爬，就在邓九荣面前这么一跪，梆梆梆直磕头。再一说话，这个声音跟刚才全都不一样了。太爷在上，冤鬼这像给您磕头了，我求您给我伸冤雪耻啊。啊，看到这儿了，邓九如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杨德禄，又瞅了瞅站在旁边的江凡。江凡手持钢刀就在旁边站着，你到底有什么冤屈？你从实的讲来。就听那个杨德禄跪在地下，啊，我是一个冤魂呐，被害之后无处逃奔，今天巧遇太爷您大驾光临，我在您面前我要伸冤告状。哦，那么你姓的名谁，家住哪里，到底有何冤屈呢？太爷您听我跟您说，我名字叫做朱启龙，就是这个小朱仙镇的人士，这个店原本是我的，我是被人家给害了，我无处投奔，太爷您要给我做主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说你无处投奔呢？难道说你就没有什么亲人不成吗？哎，亲人倒有啊，那就是我的弟弟，他叫做朱启峰。嗨，不提他还则罢了，提起我这个弟弟来实在可恨呐。哦，此话怎讲呢？太爷，我本应当跟您详细的述说我的冤情，无奈一劫呀，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实在是没有时间了，我只好说这么几句话，太爷您要牢记心中。快讲快讲。自是亲兄弟，然而非同妻，害人未磨妻，死后无居地。太爷您要谨记谨记。 这时候听见外边啊金鸡报晓，公鸡这么一叫，眼瞅着杨德禄扑通一声又趴地下了。待了一会儿起来揉揉眼睛，哎呦怎么了怎么了，哎刚才是不是闹鬼，哎呦这可了不得，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。站起来一转身他出去了又回内屋了。邓九如看了看江凡，江凡手握钢刀来到门口这儿往外边看了看，又转过头来看了看邓九如。邓九如心中暗想啊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的，此处是必有冤情啊。于是两个人呢看看天色还早，暂时的合一而卧，先忍一会儿吧，有什么话天亮再说。于是江凡就把这刀啊往枕头下边这么一压，就躺在外间屋这个床上边忍了会儿，合一而卧。邓九如呢在里间屋这个炕上边也是往在这么一歪呀，也迷糊着了。天光大亮了，门开了，店小二进来给他们打进来漱口水呀洗脸水。哦，这两位全都起来了。哎呦小二你起得够早的啊。是啊，呵呵，没别的，就因为呢您看隔壁那两位客人呢他们走得早。啊，邓九如跟江凡一听，什么？哦，那两位客人全都走了。是啊，他们向来是住这儿，大清早赶快走，人家是江湖卖艺的，赶早啊外边去，哎，指不定奔哪儿那个码头啊，到那儿好挣钱糊口去。哦，哎小安，这会儿你有功夫吗？嘿，你看大清早的也没什么事儿，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聊会儿天。哎呦可以，您愿意跟我聊天，您说说这个您问点什么事儿啊？没别的，这个朱家老店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您说吧，有个叫做朱启芳的。哎呦嘿嘿，您问着了，那是我们这儿的掌柜的。哦，原来这个店就是他开的吗？啊，这可不是，原来是他哥哥朱启龙开的店。那么他呢，他在隔壁有个楠木的作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你们原来的掌柜的呢，得暴病死了。什么病啊？急心痛，还没等大夫来呢他就死了。哦，那么埋在什么地方？哎呦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这么刨根问底的？到底您打算干什么？哎，咱们这瞎聊天嘛，随便问一问。哦，您要是这么问，我告诉您啊，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五月六月天热的时候要是死了人，都说这人生前呢没干什么好事。为什么说呢？这尸体这么一臭实在难闻，怎么办？赶快的就把这个尸体给火化喽。我们原来那掌柜的老掌柜的，哎，就因为这个就给火化了。哦，他没留下什么妻子儿子，妻子有没儿子。哦，你们掌柜的死的时候多大岁数？56啊。哦，那么他的妻子呢？那您问的真够详细的。要说我们那掌柜的比我们掌柜的年轻多了，也就是22岁。22岁啊，是二婚，不是初婚。我们掌柜的50多岁还没媳妇呢，后来人家给说这么一家，虽然说家里边贫穷吧，人家本门人也愿意，哎，就这么嫁过来了。哦，那么后来这买卖你想啊，我们掌柜的这么一去世，自然的他那兄弟就这个朱启芳啊，外号叫朱二秃子，他呢过来也管管这样的买卖。那么你们这个二掌柜的他多大岁数啊？30啊。怎么差这么大的年龄？您看您不知道是不是？他是啊同父异母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干脆我呀都跟您说了吧。要说我们这二掌柜的人可真不错，您想想啊，大掌柜的死了就给他留下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嫂子，都这个年轻的年纪，人家啊过来照顾这边的买卖，甭管多忙，结完账到了这么五更天了， 仍然回到人家那边去睡觉去。嘿嘿，人家怕别人说闲话呀，特意的把后边这儿垒起这么一道长墙来，那掌柜的也就是从那个小门那儿买点针线呢、买点东西用，不准他从前门经过，就分得这么清楚。哎，您看见没有？这后来呢，再一问呢，我们的内掌柜的也不愿意另下他人了，愿意守节。我们二掌柜的特意给他嫂子拿出来这么1000两纹银来，让他嫂子带着银子回娘家去守节去，就怕有别人说三道四的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哦，尽管这么说吧，邓九如的心里边啊，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也凑巧，我那个家里边啊，有点楠木的家具，多年失修了，有的呢已经破损了。你能不能够问问你们这位掌柜的，有功夫没有，跟我回家去看看这个家伙事儿，看看家具去，想办法给我修理修理呀、啊？哎，也好办。回头我给您问问啊，您看头里有起来的，我得去忙着张罗买卖去了。哎，我一定给您问。行行行，一会儿你们二位吃点什么呀？这样，仍然的给我们来点菜啊，来点稀的，来点馒头就成了，吃个早饭。行行行，您等着啊，我马上给您安排。功夫不大，把茶也给他们沏好了，粥啊、馒头啊、咸菜啊等等的吧，也都给上齐了。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喝完粥了，吃得挺饱，又喝了会儿茶。正这会儿啊，就看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，也就是31、32岁，显得特别的年轻。哎，这个人呢，一瞅这模样，邓九如一看，呵，满脸的横肉丝肉啊，扫帚眉、三角眼、酒糟鼻子、大嘴叉，进来了。哪位让我看这个家具呀、啊？知道啊，这就是这儿掌柜的，朱二秃子朱启芳啊！哈哈哈！邓九如赶快起身，哎呦，朱掌柜的，没别的，是我家里边啊有点楠木的家具，您看老找不着人修理，您是不是跟着我到家里去看看去？哎，行行行，正赶今天呢没什么事儿，二位怎么来的？我们骑着马呢。那好吧，我这有驴啊，我骑着驴，您看您这儿。我们也吃完了喝完了，咱们这就走。好好，这就走。吩咐一声，店小二从马棚那儿把邓九如啊、江凡的两匹马都给拽出来了。江凡呢，把这个褥套啊、包袱啊拿出来，往这马背上这么一搭，两个人上马。再一看这朱二秃子呢，有这个店小二给他牵过来啊，这么一头葱白的大角驴，他呀也是骑在驴上边，跟着这二位就走出来了。他们呢顺着大道一直往那个县衙门这儿走，眼瞅着呀来到县衙门跟前了。邓九如一再跟他说，我的家呀就在县衙门旁边，您看到这儿了，我先到县衙门里边呢去找我一位朋友，他也懂点硬木家具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好，您去吧您去吧啊，我呢恰巧在这个班房里边也有我的朋友，我到那儿也看看去，老没见面。行行行，他们是下马的下马，下驴的下驴。江凡牵着马来到衙门跟前，就冲着衙役使了个眼色，随着把马就给牵进去了。邓九如呢也往里边走，紧跟着班房里边出来班头，就招呼这个朱二秃子，哎呦，这不是朱掌柜的吗？来来来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嘿，老没见面了，来来来，里边喝茶，里边喝茶。您怎么有功夫来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哎呦，就是那位客人呢，他让我看家具去。哪位啊？就是刚才进衙门里边，他说他找朋友的。啊，是那位啊？您这坐着坐着，来来来，您喝茶喝茶。朱二秃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他跟着人这正喝茶呢。猛然间就听见衙门里边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，紧跟着这衙役的脸色可就变了，里边传出话来，老爷升堂带朱启芳，这么一嗓子呀，班房里的衙役哗楞一抖锁链的嘎噔把朱启芳就给锁起来。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太爷要审你，走吧， 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，一拽锁链子，就把这朱启放啊带进了大堂。来到大堂上边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刑房的书班早已经在旁边坐着呢。大人是稳坐大堂啊，衙役们分坐两边，各持毛竹大板。这个大堂啊，显得非常的威武庄严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朱启芳双腿往下这么一跪，邓九如在堂上啪的一拍公案，下跪可是朱启芳啊，正是小人，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。朱启芳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哎，这才看明白，可能这位就是县太爷呀、啊、哦，看家具是假，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太爷，我身犯何罪？身犯何罪？来人，给他当堂去掉刑具。衙役过来把锁链子去掉，太爷啪一拍公案，朱启芳，你把你怎样谋害死你的兄长，你又怎样斩罢你的嫂嫂，与我从实的招来。就这一问，朱启芳霎时间是丢魂落魄呀，显得特别的惊慌。尽管如此，他咬紧了钢牙，太爷，太爷，您可是一线的父母官呐、啊、您千万千万那个别听别人的言语，您这么一说笑得我可担待不起呀、啊、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您打听打听，我跟我的哥哥虽然说年岁差得多，我们是同父异母，但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双亡之后，一直我的哥哥把我带起来的，我怎么能够对我哥哥下这样的毒手呢？我更不能够抹沾我的嫂子呀。您好好的啊，您查一查问一问吧，太爷，您怎么一说不要紧呢，您让我朱启凤将来还怎么做买卖，我还怎么样的为人的啊？太爷，您千万千万您口下留德呀。怎么问他也不着，当时把邓九如气坏了，哎，给我重责四十，啪啪啪，四十大板这么一打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还不招认，给我上家棍，不用重刑，两而不招，当当，三木就往朱启凤面前这么一扔，他知道啊，这是重刑啊，衙役们。把他的两条腿这么一拽，往夹棍上边这么一放，皮条这么一拽，就眼瞅着大人呢。到这个时节了，衙役们心中明白，就看着大人伸出几个手指头来。如果说大人伸出三个手指头来，那是用三分刑；要是伸出五个手指头来，那就用五分刑。衙役们手持皮条，全都看着邓九如，看大人到底伸出几个手指头来。邓九如啪的一拍公案，行行，随着呀伸出五个手指头，衙役全都明白，把这皮条用力这么一收，就听见朱启芳跪在这儿一阵惨叫，哎呀，江凡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这样用刑恐怕不妥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大竹板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笔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魔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

您想给家人做顿海参大餐吗？您想用吃冰淇淋的钱吃海参吗？您想品尝一下正宗地中海的野生海参吗？ 别着急，我们来了。来自于大洋彼岸的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，一盒200克，40多头。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隔两天吃一头，毕竟海参是属于高档的养生食材，老百姓过日子吃的是营养，不是面子。所以一盒呢可以吃上3-4个月的进口野生海参，您就会发现啊身体的变化了。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现鲜芋仙厂家决定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盒海参补贴1300块，也就是说啊，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活动中单盒裸价只要699元，一盒是40头左右，划算到每头15块，而且还有一只价值是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，因为现在正值野生海参的休眠期，很多地方呢已经是禁止捕捞海参了，所以今天呢只能带来50盒的备货，所以您就别听热闹了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。好，目前看到家住通州区的秦大妈说，哎，这过去啊这海参哪是我们老百姓吃的呀，现在一头才10几块钱，我们家也能吃得起野生海参了。 还有家住东城区的李先生说，平时工作太忙，根本没时间去健身，一天三餐也没定点，有时候啊自己都觉得身体大不如从前了。听说今天啊有10几块钱的野生海参，价格是便宜，就是不知道品质怎么样。您放心，想购时间啊是有着10年经验的购物平台了，品质我们给您把关，所有的报关单、出口的检验检疫证书，包括企业执照等等手续全部齐全，而且不需要支付1分钱的，免费为您送身到家，满意后再付款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很多懂行的朋友看到这款海参之后呢，都说这才是正宗的野生海参呢。海参的肉质劲道紧实，包括礼盒包装上也都会明确标注产地地中海，产品等级一级品，以及官方统一售价，每盒是1999元。所以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，都是大气有范儿又健康的。但是您要知道，咱们今天的价格699元的单盒裸价优惠，可不是所有渠道都能享受得了的。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4188的朋友说啊，都说海参是高档食材，那一般什么人吃比较好呢？5102的朋友说啊，我姥姥今年80多岁了，牙口不好，能吃海参吗？0632的朋友说，现在的海参已经没有20年前的海参鲜味了，你们的野生海参是真的吗？看来大家都有疑虑呀。我突然发现啊，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。 没错，15块钱的野生海参肯定都是想尝试一下，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海参营养知识。和您分享一下啊，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适合一年四季来吃，特别是像鲜芋仙这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不仅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，还有丰富的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，没有人群限制，家里的老人、孩子、上班族们都可以吃。况且啊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699元，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一级品进口野生海参，而且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是免费赠送给您的。 是的，有了这个泡发杯啊，您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享受星级酒店的海参大餐了。把蛋干、海参和开水煮沸后，直接倒在焖烧杯里，想吃 Q 弹劲道的，一天一夜就好了，想吃好嚼入味的，多焖几天也可以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关键是最后一分钟了，打进4007106108，花699元，不仅可以订购到进口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而且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是不花钱免费赠送给您的。所以各位加油打电话吧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关云长是恶绝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哎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小将罗通在御街上夸官，突然队伍停住了。军兵报告，前边有国丈张轩的人马拦住去路，不让我们过去，叫我们绕道而行。罗通啊，挂扫北元帅的时候16岁，打了一年多仗，现在17岁，年轻气盛，听着话生气了。催马来到队前，往对面看了看，他不认识张轩，厉声喝道：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拦住我夸官去路？你不想活了？张轩一见，一阵冷笑：罗通，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，就出口不逊。你夸你的官，我走我的路，你为什么要质问于我？我乃当朝国丈张轩，而速与老夫让路，闪开。罗通一听，你谁？张轩啊？哎，张轩，万岁有旨，不管军民人等，不准阻拦夸官的道路，如有抗旨不遵，格杀勿论。你身为国丈，敢抗旨，难道不要脑袋啦？张轩一阵狂笑：罗通啊，你这么点岁数就这么狂妄，老夫身为当朝国丈，岂不知法？皆因你一个娃娃在御街上，你看你趾高气扬的，我看着生气，想替你爹妈教训教训你，你能把老夫如何？罗通一听，小脸都气红了，这些天净听恭维话了。是啊，从他得胜还朝，天子封官，瓦岗山的老将纷纷贺喜，都说苍天有眼，老兄弟罗成妖王死得去，罗通继承父业，光宗耀祖，这是祖上有德。罗通听惯这些话了，今天张轩这番话他哪受得了啊。哎，姓张的，我岁数小官职大，你岁数大官小，嘿嘿，说明我罗通有本事，天子选拔扫北元帅，御教场比武，你家小少爷独占鳌头啊。我16岁领兵带队打白梁关，攻金陵川，破银陵川，打到野马川，牧羊城解围救驾。我打了一年多，得胜还朝，我这是拿命换的。你要有本事也到前敌立功啊啊！金封盛世，天子封官，你不高兴啊？你挺大个岁数，你会什么？你是科举考试出任的官呢，还是枪刀林内拼出的官？都不是吧？不就是你生个漂亮女儿吗？送到皇上身旁，你当上国丈哦，当上国丈你就敢抗旨不遵？大唐朝的江山不是你女儿打下来的，是众国公们英勇杀敌挣下来的，你依仗女儿不知道害臊。就这番话，张轩哪受得了啊，是又羞又臊又恼又怒。好啊，小孺子，你封王就你那点战功啊， 算个什么呢？啊，不就是凭着你爹当响马被乱箭穿身的父亲罗成吗？皇上要不看你响马爹罗成，你也封官，你也配？罗通一听有人说自己父亲是响马，当时火撞顶梁，噌就跳下马，几步就来到马前。哎，姓张的，谁不知道我父亲罗成为大唐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一世英烈，你竟敢胡言，你再要多说，小爷教训教训你。嘿嘿，罗通啊，我说怎么着你能把我如何？你爹就是响马，你爹是短命鬼，你爹该死，你们老罗家没得。好啊，你气死我了。他蹭一纵身蹿去好几尺高，披胸一把，砰，抓住了张轩的前胸啊，一伸手下来吧，拿就把张轩从马上蹬进了，还没使多大劲儿，随后一抬手，梆梆两下，就这两下，当时鼻子鲜血直流啊。跟随张轩的家丁一看吓坏了，哎，国丈挨打喽。那位说上去救人呢，他敢吗？谁不知道罗通虽小武艺高强，16岁挂帅扫北，一杆大枪杀的敌将闻风丧胆，哪敢上前呢？这罗通还觉得不敢劲儿，啪啪给他俩嘴巴。就在这阵儿，跟着罗通一块夸关的将士过来了。罗将军，别打了，在街上动手打人不好看，再者说了，那是皇上的国丈，算了算了，他是文人，你要把他打死了，你可就摊人命官司了。罗通一想也是，我别谈人命啊。好，往旁一闪身，哎，老狗，今天你是初犯，下次你要再犯到我手里，我要你的性命。说完跨上骏马，带着队伍继续在御街夸关。张轩呐，这才坐起来高喊，来人呐，他那家人呼啦都过来了。国丈爷，太师爷，您怎么样啊？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，刚才我挨打你们上哪去了？我们都在这看着呢，你们怎么不过来救我？哎呦，我的国丈爷，您那么大本事，您是皇上老丈人都挨打，我们过来不是白死吗？真贪了人命，你说这不麻烦事儿吗？您看怎么样？您快起来起来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这口气我不能咽，找皇上告状去。其实这几下子没打怎么样，关键是罗通打的地方不好，他往脸上打，有那么句话，打人别打脸，这脸不禁打，一打就肿啊。张轩还看伤少，他把蟒袍也撕一条子，玉带也拉断了，象雕啊，帮一下子也砸瘪了。就这样，叫家人扶着他上马，奔午门找皇上告状。一边走一边骂呀，罗通，我要不叫你项上人头落地，我就不姓张。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围个人山人海啊，像看耍猴的一样，一看张轩这模样都哈哈大笑，这可有意思，看他怎么的。再说张轩平时仗着自己女儿是贵妃，把谁都不看在眼里，作威作福，今天在御街上当着这么多人被罗通打了，这口气能咽下吗？他急急忙忙来到五朝门，要金殿动本，本参罗通。此时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在八宝金殿和几个官员商讨赈灾的大事，国丈张轩就来到了金殿前，也没用殿头官禀报，他就来到了金殿上。哎呀，万岁， 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万岁给我做主，我冤枉啊！说完放声大哭。李世民听见哭声吓一跳，仔细一看是他老丈人。哎，我没叫你来，你来干嘛？你有何冤枉？为何啼哭？万岁呀，老臣叫人打了。啊！李世民觉得奇怪，谁打我的老丈人呢？你被谁打了？万岁呀，老臣活不了了。今日微臣带人回府，碰上了小王爷罗通在御街上夸官的队伍。老臣想，那罗通夸官乃万岁的旨意，我不得冲撞码头，正欲躲闪。不想那罗通欺人太甚，因为我躲闪不及，来到我的马前，劈胸将我拉下马来，拳打脚踢，打得微臣遍体伤痕。万岁呀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。李世民听这话心中生气，心想，小罗通小罗通，你也太目中无人了。朕传旨意让你御街夸官，就算有人无意挡了道路，你也应该让人家躲闪开再走，何况这是当朝太师啊，人家躲闪不及，你把人家揪下马就打呀，你太目无王法，目无圣上了。小小年纪就跟他爹那么狂，日后你还了得了？可又一想，我刚封罗通，要处罚他也不合适，不就是小的打了老的，在街上打的吗？这事儿啊，还是压下为好，等日后我在训斥他。想着这说，张国丈，哎，你受委屈了。那罗通岁数小，不懂事，一时冲动，国丈多多原谅。他的父亲死得早，母亲溺爱，老爱卿受点委屈，朕替他赔礼了。等日后叫罗通给你认个错。李世民还不含糊，他叫张轩呢，下去吧。哪知张轩不干，哎呀万岁，既在朝为官，就谈不上年龄大小，那罗通口出不逊呐，他说的太难听了，老臣没法给你传话呀。他说他的官职是救驾有功，说老臣说什么这个他说什么了？讲啊！哎呀，我不好说出口。讲啊，赖卿，现在金殿上没有别人，说老臣仗着女儿貌美，讨圣上欢心，才入朝为官。老臣不服，可是他就打我。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，心想：罗通，你怎么胡说呢？就是这么事儿，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叫你这么一讲，我成了贪恋美色的昏君了。李世民生气了。张轩一看有门，趴地下不起。万岁，今日不给老臣做主，老臣无颜面在朝为官，我要辞官不做，回归故里，请万岁恩准。李世民一想，叫你走了，我那张美人还不得给我天天闹啊，我耳朵边不净啊。这个事儿，万岁啊，罗通说了，这江山是他们老罗家挣的，是他爹打下来的，他居功自傲，要是这样，老臣走，就叫他在朝为官吧。李世民想，不像话，这个孩子我呀把他找来吓唬吓唬他，叫他知道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能胡闹，应该把他找来严肃我大唐朝纲纪。想着这扭脸一瞧，国公张环张世贵在着，张爱卿听旨，臣在。张世贵当初保的刘武州，是介休县的县令， 尉迟敬德也保李武州的时候，曾经到介休县要粮，张世贵给他催来粮食，被敬德给丢了。二次再催粮，张世贵弄不到，他害怕尉迟敬德找他没完，所以他投了大唐，后来被李世民封为国公之职，留在身旁。这个张世贵呀、挺会来事儿，深得李世民的喜欢。万岁，张世贵，你传孤的旨意到御街，叫那罗通到金殿见驾。遵旨。张环拿着旨意转身出来，下了金殿，上了马，赶到御街上，迎面碰上了罗通夸官的队伍，急忙高喊：军兵们，圣上旨意下。军卒赶紧站住，前队一停，后队扎住，呼啦跪倒磕头。罗通一听说有圣旨，也赶紧跪下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旨命永国王金殿见驾，臣罗通接旨。罗通站起来接完旨意，上马直奔五朝门。来到午门前，他让夸官的队伍等着自己，他呢来到了金殿，行把君臣大礼：万岁，不知唤微臣有何指教？罗通，你在御街夸官碰上了国丈，国丈是你打的吗？ 对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是我打的。 就这句话，李世民就不高兴了。这娃娃在我面前你成好汉，你是好汉，我是什么？胆大的罗通啊，因为你扫北有功，朕恩准你御街夸官，怎么能将躲闪不及的老太师揪下马就打？你小小年纪目无王法，如此狂傲，该当何罪？ 这罗通也生气了，心想：皇上，你怎不问青红皂白呢？是我无故打他吗？是他欺负我，他骂我，我才打的。皇上认为罗通你认个错就没事了，今后我不干了。 哪知罗通当场顶嘴：万岁，是你让我夸官，他挡住我的马头就该打，打是轻的，下次遇上他还揍他，谁让他狗仗人势欺负我了？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。什么狗仗人势都说出来了啊？国丈仗我的势力，国丈是狗，你当面骂人，这还了得？住嘴，罗通啊，你竟敢辱骂当朝国丈，顶撞寡人，金瓜武士，把罗通绑上，推到午门斩首。 这 金瓜武士过来，摘下罗通头上的盔铠甲胄，搭上忠孝带，推到殿脚下。在金殿上的这些官员一看都吓傻了，哎呦，这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，刚才还是有功之臣御街夸官，因为得罪了国丈，现在就杀，不但王位没了，命都没了。哦，皇上在气头上，我们也得给说说情了。万岁，我们给罗通求情，念他年幼无知，冲撞国丈和圣上，请宽恕。那个说，念在他父亲为国捐躯，请从轻发落。李世民更生气了，年轻怎么就能犯上啊？提起罗成，这阵李世民心里不痛快了。他想起当年呢，罗成在洛阳城外锁五龙，当时反王窦建德，也就是李世民的舅舅，被追得无路可走，藏到李世民的帐内，跪在李世民面前求情，饶他一命，李世民已经答应了。没想到罗成来到帐内，就当着李世民的面 就把窦建德给杀了。当时李世民都傻了，心想这个人怎么一点情面不讲，这么狠呢？事后李世民的母亲跟李世民闹了多少年，我要是记恨前仇都不能封罗通，我对你们老罗家仁至义尽呐！你这么狠，将来比他爹还狠，该杀，这一保本更要杀了。众位亲家一律不准人情，下殿去吧。 啊，这会儿一看白说了，只可退在一旁。这阵朝里没有几位国公，秦琼呢病危，敬德和程咬金不在朝里头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李世民说，杀斩罗通哪位大臣做监斩官呢？国丈张轩上前磕头，哎，老臣愿意监斩罗通。好，把监斩旨给了张轩，张轩捧着旨意出去了。再说罗通被武士们绑到午门之外，那些夸官队伍的人一看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赶奔罗通的家里给他母亲送信。现在罗通的奶奶已经故去了，罗通的本是谁教的呢？正是罗成一母同父的哥哥罗春教的。家里的事儿是罗通的母亲管，前边归罗春，今天巧了罗春没在家。军卒到了一报信儿，告诉了家人罗安，罗安给罗成的母亲送信儿，可把老夫人吓坏了。哎呦，怎么万岁要杀罗通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伙说您别在这光拍手怎么办呢，快找人。找谁？哎呀，快找程老千岁。程老千岁没在家呀，听说离开长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呦，那叫我找谁呀？我们给你出主意，你快到鲁王府去找鲁王妃裴老夫人。哎，好，快顺轿顺轿。有人顺过大轿直奔程咬金家。程咬金的夫人大家都知道，叫裴翠云，在瓦岗山时候收的，她是裴元庆的姐姐。这王妃呀，聪明贤惠，足智多谋，识文认字，还会点武功，是程咬金的贤内助。老程能有今天，好多主意都是裴翠云出的。投唐之后，瓦岗弟兄大部分封为国公，现在都谢世了，府里的夫人掌权，他们都听裴翠云的。当罗夫人来到府里述说罗通被杀之事，裴翠云气坏了。好啊，李世民，大唐的江山是谁打的？你被困牧羊城是谁解的围？回来你就翻脸呐！姐妹们，走，找皇上算账去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。